句话将所有都改变，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，你是不是应该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哭了哭了，爱要有你才完美，不知无力才狼狈，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，爱只剩下一团灰，曾经燃烧的很今世要过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，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我却无力再挽回，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，爱只剩下一团灰，曾经燃烧的只要过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。 择参考书心造，承诺心归不再野途，能明细到替你细细甜感思作，就算这小气法轻于毫无，原谅我未够资质高，戒掉孩子气，勤力建立我的根基，有十块未算做了不起。